逢星期六晚七点至八点，妈宝游世界。 我觉得个旅程咧， 城寨对我嚟讲系一个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齐，里面有好多嘅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嘅人民精神，成为更好嘅公民。我希望呢个社群会越做越大。 好啊，回来就讲下一个中大的民调，相当之看完之后都相当之心悒，就是关于这个立法会修订议事规则的调查。就委托中大做的，这个明报呢就公布呢，就是说有一半的人是支持立法会修订这个议事规则，就因为反对这个拉布云云。这个提问方式是有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拉布本身已经是预示了一个 negative 的一个 connotation 在里面的嘛。其实 他應該，我不知道問題怎麼問，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他說是用拉布的方式來去對一些 修改議事規則，為了防止拉布的解釋， 那 我實會支持的，我覺得其實是不是，因為你本身已經設定了一個傾向， 是的， 因為你要解釋一件事的背景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嘛。 同樣我如果有另一個， 我反過來問，如果修訂議事規則以削減議員在立法會裏面監督政府的權力， 系啦， 得唔得？ 嗱，佢个民调就话有44% 嘅人咧，就表示咧，佢哋唔担心今次修改议事规则系会削弱咗议员嘅发言权。 嗯， 嗱，佢就将呢两样摆埋一齐，都系令到我哋好心悒嘅。睇到嗰个， 呢个真系要睇下佢个提问方式。我自己觉得，我同阿世良所讲嘅，你个问题嘅问法系好影响。所以点解话啲 survey 咧系有一定嘅问题嘅？因为咧，除咗个 sample 嘅 size 之外咧。即係仲有呢啲咁嘅，一定係用 questionnaire 嚟去做啊嘛！而家咁呢啲嘅提問方式咧，就好影響個結果嘅。 同埋，我覺得今次嗰個嘅議事規則嘅修訂咧，亦都係黃振文所講嘅，其實係香港即係香唔係赤化，而家亦都唔係染紅啊，係香港全面紅色，紅色香港其實係紅色香港同內地人大橡皮圖章睇齊嘅重要一步嚟。而家係 絕對係。 所以呢個李慧瓊都開曬口就話，而家係作戰狀態。 啊，李慧瓊話係作戰狀態，我真係祝你好運啦！如果你建制派咧，將而家同民主派之間嗰個關係視之為作戰咧，甚至係以議事規則去贏取，即係全面贏取嗰個立法會個控制咧，我真係恭喜你嘅，因為點解咧？逢親呢啲事咧都係噶，你如果係贏曬嘅時候咧，你只係逼虎跳牆。即係咧，你以為呢一班喺立法會裡面剩餘嘅民主派議員係真係完全冇反擊力咩？我又唔信喎。過去一直嚟講，議會嘅操作你唔可以淨係話個運作唔可以淨係話民主派因為拉布啊諸如此類。喂，係你班建制派議員就係、是。踩一下上啲，而造成而家咁嘅局面。你以為修改議事規則就一定會可以令到個立法會可以 work 翻咩？我又唔係咁睇喎。 以前好簡單，我喺立法局咧，97之前或者之後立法會咗一段時間，即係都近距離做嘢。以前有個潛規則喺度嘅，個潛規則係咩咧？就係建制派同泛民之間咧係有啲共識嘅。譬如如果係財委會、內會呢啲重要嘅主席。大家不會話建制派要霸曬嘅。你記得卿姐都做過財委會主席啊？ 高鐵 撥款嗰陣時，卿姐咪財委會主席咯。 2009、2010年嗰陣時咪 係啦。咁咧，譬如陶謹申都做過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啦。 係， 因為佢同劉江華輪住做嘅，其實一人做一屆。 咪一屆裏邊分嗰兩年同埋後邊嗰兩年 一半，一人一半。好多嘅事務委員會裏邊咧，甚至係法案委員會裏邊嘅主席都係泛民。呢個亦都係同嗰個即係。不成文規定有關嘅，譬如呢條法案係同某個事務委員會有關嘅，好明顯就係嗰個事務委員會嘅人加入呢個法案委員會之後咧，就會出任嗰個法案委員會嘅主席。我就話呢啲潛規則其實係一個令到個議會能夠有效運作， 有效運作嘛， 暢順好多。 係啦，就算政見唔同都好，你唔可以話為咗黨派鬥爭而令到嗰個公共事務冇人理。呢個香港人嘅一個基本要求。 其實政治從來都係 政治從來都係咁，但係你記唔記得梁振英上台之後，成個立法會裏邊建制派就將泛民清台啦。 視為敵人嘛。 第一步始作俑者就是將這個過去大家可以合作的這個規矩首先打破，我多票我就立了。 喂，我所以話咧，李慧瓊咧竟然可以講得出話戰爭開始咧呢句説話咧，嗱，你要知道呢一句説話如果出自建制派嘅話咧，我覺得就個合政治含義好高啊，因為點解？喂，你建制派已經人多過人啦， 係啊， 已經多咗啦。第二，好多權力好多資源喺曬你嗰度啦，你而家竟然話同嗰個少數派嚟開戰？喂，咁冇計傾噶咯，你咁講，喂，你咁講即係逼我埋城角噶咯，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唯有打咯喎！ 我覺得佢而家 冇位走 咯，肢體衝突。 佢去到個地步咩咧？你見到上次許智峯都俾人報警啦。 嗯， 即係社運界有個稱呼就叫嗰啲人叫報警 L。 報警 L 係。你記得啦，報警 L。其中一個就佢哋成日笑話黃世澤就係呢個報警 L。咁而家報警 L 就去咗建制派嗰度，就係喐下就報警，叫差佬入議會執法。呢個第二個破壞。香港嗰個議會裏面的文化就是建制派，喐下就報警，然後叫警察入去抬走嗰啲議員，呢個係相當惡劣的先例嚟。我估而家已經通知定警務處噶啦，我覺得，到修改議事規則辯論當日就準備抬人走噶。我覺得， 即係如果有議員嘗試衝去主席台嗰度，嘗試去拖延嘅會議嘅進行嘅話咧，就用呢招，就唔係淨係依賴啲保安。 以前點解個議會民主喺英國老年代打扮到去大家香港人都趨之若鶩，覺得民主係好東西咧？真正嘅原因就係佢表現咗一套議會嘅文明。 係 呢套文明就係無論你係譚耀宗、你係陳婉嫻定係 Martin Lee 夏佳莉，大家都守呢個規矩。然後咩咧？就係我唔好揣測人哋辯論嘅動機啊，唔好走去抹黑人哋嘅人格啊，唔好有自己多票就攞曬啲位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有個議會嘅常規，尊重議會嘅裁決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套就是英治時代俾香港人睇到，哦，原來民主係好嘢嚟嘅，係一套議會嘅文明制度，大家可以解決好多紛爭。好啦，而家中國殖民地下邊嘅議會民主就係有咁核突，得咁核突。佢就叫做我哋叫做用城寨嘅俗語叫做野外露出，你知唔知？ 野外露出有，我睇過 AV 嗰、那個。 哦，你睇 AV？ 唔係你話嗰個 AV 詞典嗰本書裏面都有講嘅。 係啦，用大陸嘅黨法股嘅俗語叫做亮劍。 亮劍。敢於亮劍。 係啦，用我哋父母年代叫做露鞋。 露鞋都知 道。係啦，係三個年代唔同嘅稱呼嚟嘅。就係我哋父母年代就叫做露鞋。報紙都係叫露鞋嘅。或者叫露體狂， 露體狂， 大陸叫亮劍，亮劍就斯文啲，白話文，即係露出把劍啊。 嗯嗯。 咁咧，即係如果係我哋叫歇後語就係咩咧？估一個粵語片明星，野外露出。 野外露出。 估唔估到 啊？粵語長片啊？ 唔係，粵劇明星。 粵劇明星啊？ 任劍輝。 係啊。 哇！ 證明都唔係好啱你哋啊！ 我都话系演技好啦， 系啦，就系呢个。而家你睇李慧琼呢啲咪咯，佢就食住习近平嗰条路线啊嘛。 系 你睇嗰啲黄志文、黄振文呢两日讲嘅嘢，李飞冷容落嚟讲嘅嘢，边一个唔系亮剑啊？佢哋呢班建制派之所以由梁君彦追 DQ 议员嘅人工，系直情系犯众憎、贱格黑人憎，都冇所谓。个原因咩咧？就因為我不是最契弟嘛，因為仲有個大佬仲契弟嘛。 同埋佢而家 你全線而家就去到一個地步，啊、就係、是、令到點解香港兩極化，啲人話成香港人越嚟越暴躁，成個社會嘅文明開始慢慢摧毀。其實就因為共產黨嘅劣質政治文化入侵， 好粗暴地行使權力，根本唔使同你客氣，亦都唔理你你嘅感受。 想 常要達到目的嘅話咧，就要鼓勵煽動，甚至話下手嗰啲人咧，你有咁盡就去得咁盡啦。咁樣係 嗰個咩蔡奇泰，你有冇睇佢條片啊？ 動真槍嘅見紅啊！ 係、哎、啊，最近喺網上 見紅見血啊， 係傳咗呢個蔡奇咧 對付基層社會 嗰個嘅書記啊，示威書記啊。 那段網上面那段講嘢， 那段片啊， 憤事嗰啲幹部啊， 係啊，喂，都幾得意喎！ 你只係同香港一樣， 係啊，唔係我嘅意思，呢條片可以流出嚟啊，又 係 一個 刻意嘅，呢個係特登嘅。 坦白講，你話 當佢而家蔡奇本來喺北京嗰度咧，就諗住係緩和嘅時候，呢條片就出嚟啦。 好明顯就係習近平都有多對家噶嘛，其實係、啊、打你蔡奇咪即係打習近平咯。嗯啊一樣啫嘛，等於沙士嗰陣時 喐你啲馬， 喐孟學龍咪即係喐阿胡錦濤咯。 就當你想想緩和嘅氣氛，就即刻出呢條片俾你。 唔係，但係我覺得呢種就係共產黨嗰種 ruthless 啊，我哋叫做嗰種嘅作風，係全面入侵香港嘛。 以前英治大家崇優的意思就是扮紳士啦。 唔係啊，你諗下，而家王振民講嗰個講法咧，就話係紅啦，從來都是紅。嗱呢啲説話咧，你係。在以前嚟講係匪夷所思，一國兩制嘛，我哋講一國兩制，我哋以前成日 佢唔講句嘢唔會死噶嘛， 係啊， 嗰個唔係政策嚟噶嘛。 喂，而家直情係揭破啊，即係淨將嗰個最後個遮羞布拉開啊。你諗下以前點會咁講嘢？ 以前係講河水不犯井水啦，嗱你哋搞掂佢咁樣噶嘛。 就算江澤民啊，人哋嘅我哋嘅總書記都係只係河水不犯井水嘛，而家唔係啊。从来都系红， 不存在染红嘅问题。 系啊，不存在染红。喂，咁一国两制喺边啊？嗱，跟住呢个王志文写文咧，就系话咩啊？中国宪法与基本法，一个系武法，一个系治法。 仲要系中国宪法，因为共产党领导，所以我哋香港一定要拥护共产党领导。 啊，然后跟住仲要讲 逻辑嚟噶。 我唔记得王振民讲啊，应该呢个就话。其實咧，即係依個中國憲法可以唔使經過依個附件三，可以直接喺香港， 即係撕破面皮。民主就係我係主，你係民咯咁樣。 喂喂，依啲嘢咁即係將個基本法抌咗佢啦。因為點解啊？中國你如果話中國憲法可以咁樣直接喺香港嗰度落實嘅話咧，咁起初寫基本法嘅原意喺邊度啫？寫基本法嘅原意就係要中國憲法唔落嚟香港啊嘛。其實個原意喺呢一度噶。你只是因為根據一條，唔知係75條中國基憲法，我可以勉強接受嘅所謂嘅母子關係，就係因為中國憲法75條，根據咧依一個條咧就可以有一個自治嘅所謂自治區，係就按照自己嚟去點樣立法，咁於是就有依個基本法。喂，唯一嘅關係係咁嘅啫，你唔好同我講呢個母子關係係可以將中國憲法全面喺香港落實，即係而家講到咁嘅喎。 我覺得佢最重要咩咧？佢係慢慢將嗰個基本聯合聲明已經篡改咗，即係當佢不存在啦嘛。佢已經話冇歷史文件嚟， 歷史文件嚟噶啦嘛。 然後跟住佢而家歷史篡改埋，佢就王振民嘅講法就話香中國從來都唔承認香港嘅殖民地，所以英治殖民地任何嘅嘢同我哋冇關，所以從來香港都係紅色嘅，係嘛？所以呢個就係話香港自古以嚟係中國領土嘛。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今時今日咧，你有嘅自治係咩咧？其實唔係英方同中方嘅協議冇關嘅。是他不嬲攞走我，而家我攞翻之後，我俾翻你，我俾幾多你有幾多。呢個就是所謂全面管治權。 全面管治權乜嘢講？ 嗰種嘅講法啦，就係話我唔俾你，或者你做得唔好。嗱，黃志文講得仲恐怖，係你做得唔好嘅話咧，我係可以攞翻嘅。即係話聯合聲明、基本法其實乜嘢都係假嘅。呢個就同思維呢個西藏十七條係一模一樣。 係。所以而家 真 係 一模一樣，手法一模一樣。 從比較積極的角度去看咧，就係話好啦，而家乜嘢都講清楚啦，講清講楚，你唔好再有懸念啦。總言之，而家咧就係基本 上，所以咪兩劍咯， 係啦，講清講楚啦。喂，仲唔夠清楚啊？好清楚啦，我覺得而家就話講到中國憲法或者甚至中國法律可以直接喺香港實施啦，已經講到。 你記唔記得 基本法劈 第一次張曉明見梁耀忠定咩講支聯會問題？當時佢就話我哋。中央啊，係俾你生存，你先至喺度。 係啊，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 你應該感謝啊， 你應該 感 已經係恩賜啦，恩賜你哋嘅存在。 其實已經當時係講緊幾年前，已經係反映咗呢種諗法，根本就存在喺呢班共幹嘅心目中裏邊。問題就係幾時亮劍，幾時執行嘅啫。然後執行裏邊亦都包括李慧瓊、建制派林梁君彥呢啲咁嘅人，亦都包括袁國強呢啲咁嘅人。就是幫助他全面去執行呢個全面管治權啦。所以我就話佢直接指示香港23條立法，呢個就係李飛。是吗？根本直接就是踐踏一國兩制啦。你在學校直播裏面就是話香港因為沒有23條立法，沒有盡到呢個責任，所以就港獨啊嘛。係咪？你特登要安排入去學校裏面，其實是發表一篇咁措辭強硬的演辭啊嘛。根本上呢個林鄭月娥就已經係顏面無存啦，根本係。除了懂得走去勾腳打爭、整蠱胡鬚啦呢啲咁嘅嘢之外，你諗下佢仲有咩嘢？係完全人哋根本就唔當你係一個行政長官，根本係。完全冇地位嘅根本，你諗下一個冷容，大佬我先頭以為即係嗱涼血， 中共咩領導人資料館館長， 唔係嗱我以為即係 咩嚟 㗎？專係搜集中共嘅領導人嘅， 唔係我哋以前有一個 資料， 係你知唔知以前有個市政局議員，咁個嗰個花嗰、那個有迷面嘅就係、是、極之寒冷。就估一個以前的市政局議員， 女議員 嚟嘅，係啦。 我都聽過，聽過，周潔冰， 係啦。 我聽 你有冇聽過就係極之酷熱咧？ 由姓周啊， 又估一個建制派的紅人， 咁啊，呢个未听过呢、這个。 周浩鼎、啊。 周融、啊。 周融。 咁我唔知冷融系咩啦，又冰火啊，我觉得应该系。又熱又凍， 啊、又凍喎、啊。 係啦，就為之冷融， 凍好動態嘅。 咁啊，文獻室主任落嚟，全香港二百幾個權貴，政府由特首、高官、行政會議一路到呢個大媽撒，全部坐喺度抄筆記。 嗯， 你一張咁嘅相，簡直就令到香港人啊尊嚴掃地。我覺得根本係， 嗯， 你嗰啲咩十九大精神，你咪下達紅頭文件。政府咪叫嗰啲高官朝頭早喺度讀一次咁咪完咯。 所以而家佢就係要， 佢就係要做 就係用緊方式， 有咁核突得咁核突， 就係用緊方式落你面，落你香港面，俾你知道可主次之分，我是主，你是次。 嗱，所以我就話，如果咁樣嘅鬥爭，究竟係咪應該仲繼續同佢硬碰硬咧？ 嗯， 喺議會裏邊， 嗯， 一 佢就會 DQ 埋你咯。 你楊岳橋有乜都好，當日瞓喺主席台好，毛孟靜好，乜都好啦，我覺得佢都係抬走你，佢揾差佬入嚟嘅啫。一樣是夾硬強行通過，你一定要點都要做，不過你不可以期望可以阻止到他們。好了，我覺得第二個方法一定要在國際層面唱衰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和特區政府， 啊， 這個是有用的。我覺得等於蘇聯，他們俄羅斯現在很多官員是被美國禁止入境的，其實，是啊， 就是 制裁這個普京嘛，是啊，所以你不要以為是沒有用的，你一定要令到這班人覺得他們有付出代價，因為他們很多是商家佬來的，包括在外資打工的人，你見到一個最黑人憎的就是財委會主席陳建波，這個保險界的，你要令到他們做這些核突事有代價的，否則他就在共產黨那邊舐著數，個個是這樣舐，是這樣舐，就越做越過火。所以我就說要鬥志，而不是 這是 incentive program 來的嘛，他如果是越做得醜，他越拿得多東西，那就越來越醜咯，做得。 不是，因為老闆，我經常都說，老闆重口味，以前英國佬就要什麼呢？要那些叫做 soft pornography 啊， 蒙查查嗰啲大衛咸美頓啊，嗰啲青青珊瑚島啊，嗰啲鬼佬口味啊嘛。而家唔係啊，而家重口味。 青青珊瑚島你都 hardcore 啊！ 啲人一路即係講乜？我哋 你知唔知先？ 係咪鹹片名嚟㗎？係， 唔 係 鹹片，唔算鹹片， 唔算鹹片，啲藝術片嚟嘅。 蒙太奇， 波基小斯啊， 波 基小斯， 係啦，大衛鹹美頓嗰啲，即係用呢個 filter 嗰啲蒙查查嘅， 上大戲院睇㗎呢啲。 係啊，唔係喺小戲院，唔係小電影嚟㗎。咁咧就而家老細就要迪立捆綁 SM 啊， 咁你下邊嗰啲咪越做越重口味，有咁核突得咁核突，你就要 pay the price。我成日都話，律政司係咪退咗休之後就可以咁輕鬆走去 Templeton Chamber 去繼續去揾真銀呢？有冇方法？嗱，我唔係話鼓勵大家做乜，大家都要集思廣益諗下。當一啲人佢唔要面嗰陣時候，你就係真係要幫助佢唔要面啦，令到佢冇面先得，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佢喺呢個咁樣嘅香港嘅一個咁嘅地方閂埋門發生嗰啲嘢，國際社會亦都對香港嘅情況唔係太關注。 嗯， 但你見到黃之峰13+3， 嗯， 到國際嗰十二大邪教高手、人權律師發聲明之後，你見到石永泰、譚韻之嗰啲去曬邊？林定國之流 係啊，首先係有效噶。 你話對啲撲街，佢唔敢走去困人啦。 係啊， 點解？因為佢出到去國際開會俾人少啊嘛。冇面啊嘛，所以你就要谂啊，即系话除咗肢体抗争，有冇第二啲 smart 啲嘅方法？ 嗯， 好多人话冇办法嘅咁样，司法镇压工具全部喺晒佢嗰度，你点搞咧？即系除咗呢、這个即系国际层面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方法系可以令到建制派系要 pay the price？ 我觉得 付出代价。 即係要有政治成本啊！佢而家冇成本嘛，老細要滴立，我咪越冇老細明明話要立足嘅，佢就成桶立，兜頭淋落嚟啊嘛！而家係 係啊！而家有咁盡做咁盡嘛！上次我嗰集都講啊，一個字形容而家 絕 中國同埋香港嘅政局叫絕。 係啊， 啊 乜嘢去到絕，做到絕，做到盡。 我哋所以睇到李慧瓊咧嗰個講法咧，我覺得佢都係。喂，我覺得佢嘅講法係好乞人憎。哦，我哋啦， 開拖啦，而家 啊，開拖啦， 斑馬啦， 啊， 係啊，準備開拖打 啦。佢以前都唔係咁講嘢啦， 唔會唔會唔會。 所以佢而家咁講嘢係完全係按住習主席嗰條路向去行， 係 個劇本， 個劇本去行， 根本就唔係打港獨，大家唔好擺錯嗰個方向。從來打港獨都係假嘅，其實你而家見到啊，係嗱乜？你而家打港獨，你而家立法會發生嘅同打港獨有咩關係？ 嗯， 係完全冇關係嘅喎。 嗯。 係嘛？你而家話等於黑幫就係話，唔使講噶啦，打噶啦咁樣。喂，大佬，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大佬點會咁講嘢？ 係啊，我覺得呢個亦都唔係過唔係過去李慧瓊子嘅 style 嚟嘅嚇，即係佢都係 扮曬斯斯文文噶嘛， 係啊，扮斯文噶嘛以前，而家真面目出嚟啦嚇，取生。 大佬，喂，大佬，你唔好做動作先得噶，你講還講， 唔好鋪相，不過就唔好。 唔係咯，你個腦海係咪 imagine 緊阿李慧瓊子同喺你面前除衫啊？ 哇！你咁樣，我當你性騷擾啊，大佬，講啲咁嘅嘢。 誒，我聽緊佢下一節， 我即刻攞住啊 ，me free， 下一節再翻嚟 ，me free 啊，真係。喂，你。